上了多曾经简单的问题，现在去疑惑。 转来转去，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。或是因为你爱看夜景，说的话也想说带着你，不会傻得问谁抢去了你。也想沟通，当情人那么沉重，当朋友反而轻松。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，也可以是自由，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。 释放，舞动韵律节奏，飞呀它不停留，飞向你，飞向我，阳光多温柔，像大海微笑。可亲爱的朋友，快来帮我撮合我们邂逅，好像是在叫我别害羞， 染白了山岗，我的小村庄。妈妈坐在梨树下放着香，我攀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，摇摇洁白的树枝，花雨满天飞扬，落在妈妈头上，飘在纺车上，给我幸福的故乡，永生难忘，永生永世我难忘。梨花又开放，找到了我的梦，我一腔衷肠。小村一切都依然，树下红当当，开满梨花的树下，纺车不再响，摇摇树下，给我血肉的故乡，永生难忘，我永不忘，永不能忘，要

曾经也另外， 我愿大家都爱我，就像爱他。哦，美丽的玫瑰花，哦，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辛晓琪的《可爱的玫瑰花》，其实也是辛晓琪翻唱的歌曲了。而这首歌里，辛晓琪改变了以往大家印象的那种很悲苦、很心酸的面目。继续来听到的是《温暖的季节》，这是许巍作词作曲，李延亮的编曲，已经让人不禁回味到许巍早期的那种摇滚的气息。 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勤劳，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，也是因为这多彩岁月，也是因为那残酷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，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，面对这纷乱的世界，明天有多彩的世界，告诉我关于这世界的故事，自由和欢乐的梦想，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，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，也是因为这多彩岁月，也是因为那残酷岁月，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，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，面对这纷乱的世界，这多彩的世界、告诉我关于这世界的故事，自由和欢乐的梦想，告诉我如何能想你的心灵。

夜泡的茶，方文山作词的歌。2003年的时候，他凭借着这首歌获得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，而这首歌也是周杰伦作曲的，算算也算是他比较早的一首带有中国古典元素的歌曲吧。继续来听到的是邓紫棋的《再见》。这首歌虽然画面看起来酷炫性感哈，但是我们待会儿仔细听的这首歌的歌词异常的伤感。 是最美的瞬间，什么铁达尼的经典，罗密欧跟朱丽叶，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，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，曾经我们都很坚决，爱了就不改变。不要对我说再见，你却再见就结束这一切，能否不要说再见，你的再见说得那么明确，怎么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，如果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，只是在幸福的画面只停格在一瞬间、yeah、那些慢吞吞迷情的音乐，早说过爱过之后就是离别，早该相信那些语言我们也没有多特别、yeah、不要对我说终点，我们只能说再见。 失恋的人就不要用这样的一首歌曲了。我们说过很多次的再见，有多少次说出再见的时候其实内心是不舍的。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《再见》，这是她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，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想过现在的她会给人这么大的影响力。其实对于年轻的他来说，现在铺天盖地的舆论还有压力应该不是他目前所要承受的，但是他还是很坚强，还在很用心的唱歌创作。继续这一首歌还是延续伤感，来自于吴克群《爱太痛》。 吃，睡不能睡，没有了你，全都不对，我都学不会把爱敷衍，用笑容来把眼泪催眠，笑不能笑。

我愿意这首歌呢被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，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齐秦的翻唱，而这首歌也收录在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这张专辑里面。专辑当中呢还有很多首齐秦翻唱过的一些经典老歌，过去的东西总是让我们感觉那么的美好，但是当你沉浸在过去的时候，现在又不经意间成为了下一个过去。就像我们当初听到郑秀文的这一首《值得》一样，当时还觉得是一首新歌，现在呢都算是一首老歌了。好啦，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来自于郑秀文的《值得》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外面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，愿意深深的失望，没有确定的以后，没有谁祝福我，反而想要勇敢接受。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，希望错的不是我，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，跟着你错，跟着你走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，不等你说个别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留给别人去说，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 世上总有一个人深入我的灵魂，风平聚散离合磨折出的裂痕，一起走到黄昏看夕阳落成， 能感觉你是那个人翻越我的心门，直到窗日将近还一直在等，让结局完美的故事在我生命里成真。 都是因为你 我才看见自己， 也都是因为你 我才走到这里， 曾搭起一座桥 连接两颗彷徨不安的心，我们独有的默契生长的秘密，照亮了彼此唯一的你。哦哦哦哦，早已经不会去强求，有什么能永恒？哦哦， 早已经不畏惧呼唤和心意， 此刻你的存在